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充满活力的982。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的世界学生日大型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 大家好，我是周准。今天是11月17号哈， 对， 是一整天的一个主题，叫做世界学生日。我们会邀各位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各位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特别为世界学生日准备的各档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如果今天全天您都在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我们特别直播的话，会发现哈，今天有很多的大学生，世界各地的，包括在北京的很多朋友，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交流了他们在大学当中学习的一些生活还有感悟。那今天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为大家连线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孙晨瑞，他那里的时间是英国时间上午10点。我们来听听晨瑞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 1946年11月17号，世界各国学生代表于布拉格召开全世界学生大会，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反法西斯大学生，并在大学生中倡导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将每年的11月17号定为世界学生日。如今，世界学生日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铭记历史的初衷，已经成为了张扬大学生个性、展现校园文化的基点。在这意义特殊的节日里，许多大学生会做志愿者，给小孩子们上课，义务献血，组织庆典，增进各国文化交流等等。北京青年广播推出世界学生日特别主题节目，连线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我们的节日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到底怎么不一样呢？ 是，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联系了正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孙晨瑞。晨瑞你好。 晨瑞你好。 主持人好。 哎，你好。是，现在是在大学校园里吗？ 对。 现在是在英国的莱斯特大学，对吗？ 是兰卡斯特大学。 莱卡斯特大学。是，不好意思啊。那请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你正在校园里哈，看得到上午的阳光特别的明媚。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在学校。 好，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兰卡斯特大学。其实我们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它是始建于1964年的，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兰开夏郡。现在是由三个中央学院和九个小分院组成的。不过虽然学校比较年轻，但现在每年都是稳稳地排在全英前10。那学校里最知名的呢，就是我们的管理学院，大家比较喜欢读的商科啊，包括金融等等专业，都是我们的强势专业。除此之外，兰卡在文科和艺术学科方面也非常不错，比如语言学、传媒和戏剧等等，然后也培养了非常多知名的校友。但是兰卡斯特本身呢，是一个小城市。因为它是就是一个小城市，一般会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小羊村，因为学校附近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会有牛和羊在吃草啊，空气特别的清新，也就是一个田园风光的感觉。而且这里离英国很著名的旅游胜地湖区也很近，所以天气好的时候呢，在湖边或者山里徒步也是很不错的。不过现在虽然是一个小镇，兰卡斯特本身的历史还是非常悠久的。在镇上的城堡，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占领时期，也就是1500多年前。而且这里也是兰卡斯特王朝，就是兰卡斯特家族的大本营，他们是以红玫瑰作为象征的。 嗯，但是在小城市念书的话呢，和大城市不一样，就没有很丰富的娱乐活动，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里的资源，参加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可能因为这个城市比较小，地价比较便宜吧，所以我们的校园特别大，里面就有足球场、网球场，还有橄榄球场，这些都是在离宿舍步行范围内可以到达的。然后还有设施很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和图书馆，包括图书馆也是24小时开放的，就是如果想当学霸的话也有很充足的条件。另外呢，我们每个学院都会有自己的活动区，可以在那里打乒乓球啊，玩桌游等等。当然也可以在那里和同学一起做小组作业、小组讨论，一起学习。然后还有英国一定少不了的就是酒吧，所以考完试之后一定要约上同学去喝两杯放松一下。然后每年学校里最热闹的时候大概就是新生欢迎周啦，每个学院会组织各种千奇百怪的活动，就比如在大树下面讲鬼故事这种听起来很奇特的活动，然后还会有非常大型的社团展示活动。如果喜欢文艺的话呢，学校里面还有一个画廊和一个剧院，剧院每周都会有很高水平的表演，从钢琴独奏啊到室内乐再到喜剧，还有一些实验性的戏剧作品都可以在这里看到。所以说虽然大家有时候会抱怨兰卡的学习学业很重，然后生活很单调，不过这个城市本身的历史气息还有淳朴宁静的民风还是会让每一个毕业生都非常留恋这里，然后能在这里度过学生生涯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么多。北京青年广播生而不同，以青年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谢谢陈瑞， 是非常感谢陈瑞哈，因为今天是11月17号世界学生日，我们也是连线了多路海外的留学生来介绍各地的角落当中的校园文化。那非常的感谢陈瑞，也希望你接下来在莱卡的学业非常的顺利。好的，希望你回国之后可以来做客北京青年广播。谢谢陈瑞，再见， 拜拜。他真的是把这个校园介绍的一溜够了，非常的丰富多彩。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他们的活动，而且他学会劳逸结合的感觉非常到位啊。 确实能够感觉到他也是深深的爱着自己 的 母校哈。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两个字哈，除了刚刚远在英国的陈瑞，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也有来自北京的北京高校的学生，同样他们也是身怀才艺。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这一次的十佳歌手获得者郭一墨，让我们来欢迎。欢迎一下一墨，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 一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再近一点点。 大家好，很腼腆，没有了， 就没了我了。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来着？什么专业？ 大家好，我是那个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那个15级的学生，我叫郭一墨。 郭一墨。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活力调频的主持人，同样也是今天一墨的金牌代言人，我们来欢迎一下乔江山，欢迎江山。 Hello， 大家好，我叫乔江山，就是江山如画的江山，来自16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然后很高兴可以作为易墨的这个金牌推荐人，然后一起做客咱们北京的青年广播。 哎，不一样、 哎呦，好甜美的声音啊！ 不一样， 确实两个人各有所长哈，一个是唱歌很好听，一个是 主持人。 是。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易墨哈，虽然说刚刚介绍的很短，但是你自己本来就是音乐学院表演班的，而且老师也非常的厉害，对不对？ 对。 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的老师叫那个李山，然后呢他是那个之前在那个罗马音乐学院毕业了，然后他现在是声乐博士，也是首都师范大学现在的那个青年教师。然后我2013年的时候考学，然后就一直跟他在学习，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了解很多的这个学声乐的朋友，每天或者每周都有小课啊，您这个老师的小课的这个密度很大吗？是一周一节课还是一周两节课？单独上课还是集体小课？ 都有。 哎，我就特别好奇哈，像因为你知道我们学播音的时候早上起来要练声的，800标兵奔北坡啊。对，哎，但是一墨像你们学声乐的话应该也要练。 练声吧？ 对，我们也要。 气息很重要啊。 嗯，对。 哎，今天我特别想要考验一下你哈，因为大家今天如果全程在观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特别直播的话，会发现今天主持人的服装非常的有特色，因为我们是统一穿着了零度衬衫，零度衬衫重新定义衬衫。那今天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大家会发现，特别是上一档节目，他们统一都选择了白色。 白色。 对，但我们两个非常特殊的，就选择了不同的颜色。 这是浅蓝， 我这是浅蓝， 深蓝， 这是深蓝，对，所以我们是搭档嘛，有默契。 浅蓝是应该是比较纯真的感觉，深蓝是拖着纯真的感觉， 拖着纯真的感觉，是 都很挺阔的哈。 对，但是刚拿到这个衬衫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因为特别是做主持人之前的时候，有上镜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囤很多的衬衫。那这个衬衫确实一打开之后，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不用熨烫。 哎，而且再一个，它是本身是有弹性的，很舒服，所以在这里忍不住要给它来一波硬广，因为接着也想要考验一下易墨哈。通常你们在学校里面练声的时候，比如说是怎么一个发声的方法？我们就想要借零度衬衫这四个字，然后一起来跟你学一学，看看最高阶和最低阶能唱到什么程度。 女生高阶，男生低阶。 对，特别你知道，就是我跟周准在我们台里是出了名的女高音和男低音。 我的天哪！ 你听听他这个男低音，来发一下小喉音，震慑一下大家。 Everybody say EA Sports in the game. Everybody say yes.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需要 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 是，你平常练声怎么练的？ 对，音阶啊之类的。 我们会就是跟着钢琴，然后呢，会练一些练声曲、音阶。比如说，如果说长音的话，会唱，比如说离，然后跳音的话呢，会唱离。 哎，专业 了。好难，你先来，你先来，好难，我缓一缓。 零度衬衫真好看 这样也可以吗？ 这又唱又跳又连哈， 我试试哈。高 音，你高音，高音来。 零度衬衫真好看，马上要爆了。 零度衬衫真好看， 零度衬衫真好看，要破音了。 这一个调 我再高，还能再高。再高应该是哪个调？你帮我起一下。 零度衬衫这个调。 哇哦， 零度衬衫真好看。 不错不错不错。 哇，好难。是能感觉到学花腔女高音真好看。当然我们就是二把刀哈，跟你只是就是简单的学一些皮毛。但其实刚刚一墨有点不太好意思介绍自己哈，四岁就开始学习音乐了，在各类的比赛当中就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曾经获得过全国蒲公英青年歌手大赛的特金奖，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 2014年湖北省星光唱将声乐比赛冠军，湖北省宜昌好声音比赛冠军，在他的青春岁月当中有无数的冠军和亚军，是不是非常多的奖项？很自信啊。 对，那一开始还是想问一下江山哈，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个金牌代言人跟歌手之间是有一个配对的。你之前是有参加看过他比赛的现场，然后觉得说，哎呀，我就要选这个唱歌特别棒的，还是说怎么昨天来的他们说没办法，最后来晚了，分配给我了，剩他就是他了。 没有啊，其实是这样的啊，之前呢，易墨也拿过我们学校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校园歌手大赛的冠军，然后所以呢，在我们就是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就是金牌代言人以及这个歌手相匹配这样活动过程中呢，我们也看过一些历届的这种校园歌手大赛的视频。然后我没有想到，然后我今天就是我一墨就是当年2013年的冠军，然后我也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他一起搭档。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但是我们彼此还是非常默契的，然后并且也觉得特别投缘，就是相处起来很开心。 江山真的是非常好的聊天方式啊，跟他这样的朋友一起相处的话，非常的融洽。 是，你知道今天我刚见到他们两个的时候，特别有爱的就一个小姑娘在帮另一个 补妆， 姐妹亲生啊， 带了眉笔，然后我就给她补了一下眉。 对，主要是我化妆技术不太行，然后靠易墨帮我补。 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校园歌手一般都是流行为主的哈，而易墨是美声唱法，在 PK 的时候或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比如说美声跟流行有没有不同的要求？有吗？ 没有。 哦，没有，唱得好就是好了。 没有，但一般来说都是那个唱流行歌。 对啊。 对。 哦，你参赛是以流行为主还是以美声为主？ 流行为主。 哦、流行为主。哦，学习花腔女高音唱 流行歌曲。 好期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听易墨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歌曲《野子》。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谢 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做客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特别直播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一墨，还有他的金牌推荐人乔江山。刚刚哈、聊了很多关于大学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那接下来呢，一墨就要带来自己的一首流行歌曲的演绎了。我们非常好奇的是，花腔女高音演绎流行歌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同样难度很大哈，这首歌曲是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一炮而红的， 是的，苏莹的当家曲目， 对， 野子， 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你知道今天的这个风有七八级的阵风哈， 大家就要注意添衣保暖。 对，吹我的骄傲放纵，一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带我们去骄傲放纵吧。 潇洒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有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飘洒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深埋心头上边去却有忠孝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迷失我尽头的展望啊，吹呀吹呀我只脚不害怕，踩着梦， 哇，气息好足啊！整个听的时候，而且特别刚刚想给江山切一个特景哈，就全程迷妹脸，特别的可爱，是 投入其中。谢谢。 那我们还是先请一墨回到我们的访谈区，继续我们今天的魔音手，来了解他们两个的大学校园生活。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世界学生日大型主题直播。我们，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也在唱吧 APP 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直播专栏当中找到正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就可以跟我们 实时互动了。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有 Power 101、蓝天雄鹰、李雨红，还有静宇也来了啊！ 对，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我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哈， 都在为你点赞， 刚刚唱的很棒的这一首《野子》来打 call。哎，我会觉得说，可能真的就是学音乐的关系，底气特别足，会感觉他对气息的那个运用和掌握。人江山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那么开心吗？ 怎么样，觉得表现 啊？我觉得一墨唱的好棒啊，主要是那个高音就真的带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今天本来外面的风也特别大嘛，然后咱们直播间里的温度也是稍高嘛，然后呢，一墨这一首《野子》呢，一下让我清凉了。 哎，就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就唱美声歌曲的时候，跟唱流行乐的时候还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一墨？你怎么去衡量这样一个也算是跨界的感觉呢？ 对，我觉得就之前吧，我唱流行歌可能总会带一些美声的感觉， 因为气息会很连贯。 对， 对， 而且就是唱流行，我感觉他会用一些嗓子。 唱流行带美声是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刚刚那个吹呀、吹呀，你要用 假声啊，那个东西你会怎么过渡呢？你会 就会用一些真声，但是必须有一个气息在做支撑， 对， 要不然的话他会如果单用嗓子的话会很累。 发现经验就每一个唱歌好的朋友，那个气息是最重要的支持点。如果他是声唱的话，唱两首歌就哑掉了。 对， 没有气息支撑是不好的，对吧？ 对。 但我特别好奇，就是那个美声唱吹啊，吹啊吹啊，是这样吗？ 对，就是美声的话，它可能比较注重方法。 哎，所以还真的让你做这个转换，我觉得蛮难的。 其实挺需要自己去冲破一个枷锁或者一个桎梏的东西啊，一个框框条条框框。 对， 是。 那刚刚呢，在一墨演唱完回来的时候，我们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屏幕上，大家有看到一张照片哈，穿军装的一墨。其实刚刚呢，江山有提到说，他是2013年的我们的校园歌手的冠军。那其实2017年再度回到学校，中间其实有2年的时间是在部队里度过的，对吗？ 对。 哎，我们真的还蛮好奇的，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会选择入伍，可以跟我们讲一段这样的经历吗？先想一下。 当时是因为这个是在学校，然后我们单位就是过来，就是招人，然后发了通知。然后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一个，对，我有一个 军旅梦。 对，我当时也没想着要去做文艺兵或者怎么，我想的是 告别了家乡，到部队当上了炊事兵。 对，就只要是 真的有当炊事兵， 炊事兵的故事吗？ 对，然后我大一就很想报考，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然后刚好那个学院里有一个这样的通知，我就第一个报名。然后后来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就是面试啊，包括那个测试。 是文艺兵对吗？ 对。 他们就是给炊事班那帮人唱歌的。 啊，是吗？ 为调节情绪，到晚上晚会一唱歌，哇，那就是那个一墨，我们最喜欢的那样的一位，对不对？ 对。 那在部队里面唱的歌，可能都还是要偏你自己专业方面的一些歌曲，对吗？ 对，他可能部队里面的歌，民歌比较多。 民歌，小白杨啊，小白菜啊等啊。 是，一墨这个经历真的蛮特殊啊，所以其实真的可以通过我们来分享很多你自己没有办法经历，但是可以从别人身上来获取到很多故事的这样一种生活。那回到了学校之后，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觉得哎呀，因为在部队我们都知道管得很严，但大学相对来讲是一个自由的组织。 在部队里面是不自由中的自由，但是在学校是自由中的不自由。 哎呦 辩证法出来了， 好辩证啊。 就是说部队里边就是刚开始进去当然会觉得什么都有限制，特别累，特别辛苦，但是当你适应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部队里面的一些东西真的挺好的，它就相当于把一些很多你必须要学会的技能和道理就这样告诉你，然后你就按照这样的做，等你养成习惯之后，你回到学校以后，虽然学校相对自由，但是只要是你心里想要就是好好学，或者说想要认真的去学习去生活的话，你会给自己一个约束。 正是因为军营和学校不同的生活环境，我觉得一墨是对他的演唱方式或者生活方式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修饰，这个很重要啊， 是一种平衡。 对， 那江山就跟一墨完全不一样，是整个大学4年都在学校里面去度过的， 非常的放飞是吗？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这个专业，你知道，就是汉语教育系，因为要教很多的外国人。 是老师吗？会经常当一些？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对外汉语呢，就是也是汉语国际教育嘛。其实主要就是在掌握一定的这个中文知识的基础上，然后去教外国人中文吧，就是通俗一点可以这样说。 这不是很有趣吗？ 对啊， 再见，就是再见，因为 菜欠， 因为像是 欠了我的菜欠， 是这样的，就是。 也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国际文化学院、 啊、 然后我们专业呢也是跟这个学院一起合作，会进行留学生一对一的这样的中文辅导、 嗯、 啊，就给留学生当中文 tutor 啊。 就当时我的大学里面没有这个国际汉语教育的这个专业、 嗯、 所以他们就从广播台调了一些人、嗯、给留学生们教。 你是老师吗？ 对，我去给他当，但是我那个留学生他英文非常不好啊，不，他中文非 常不好 他中文非常不好，他是美国人，他中文非常不好、 啊啊、 我英文非常不好，我们俩日常交流就靠比划，你知道， 那互相进步督促吗、 啊、对，后来就发现我英语口语提高了很多，他中文还是那个样子、 哎、 可能我教的不好， 就是很多人就会很非常好奇，比如说中国的朋友教外国人说中文啊、 嗯、 那你们怎么开始的，那个怎么打破这个尴尬的语境环境呢？ 啊，其实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 有 意思 的 事 情啊、 我们辅导的学生主要是来自比如说委内瑞拉或者是、嗯、这个 中美 这个对对对 发展中国家 嗯，对对对、 哦、 他们的英语水平母语也并不是英语 是， 所以呢在跟他们的沟通过程中就会主要是先让他们记住这个音，比如说你好，就是我们读你好，其实就像 咱再见 就像 先记住再说， 对，让他们先明白这个音怎么读，然后再去给他们用英语解释这个意思、 哦、 尽管这个意思可能在解释起来会有一点不太通畅吧、 嗯、 但是再辅助一些你好再见这种 肢体的表达方式。 对,、 哦、 对，后来发现画画其实很有用，你知道，就是你教到什么不明白，比如说鸡再画一只、嗯、立马就明白了。 对对，以前我就追溯到十年之前啊，这个微信啊、嗯、软件没有这么多的时候，确实是一对一的交流，现在有了很多的软件可以通过方式去沟通，就简化了这个部分啊。 嗯， 是是是， 而且特别是像一些吃的东西，比如说昨天刚好我有教到我的小伙伴、 嗯、 然后饺子包子和面条、 啊、 这个其实用英语很难解释，说用面裹上馅儿什么的、 哦、 很难解释、 这个、是， 但是呢我就百度给他查了一张饺子的照片，他一下就哦 就 饺子 是吧， 对对对，就是还是有图可视化的这种，还 是 非常方便的。 看到江山特别爱笑的姑娘啊，特别喜欢爱笑的女生， 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和谐，对对，很漂亮很漂亮，永远笑颜如花的啊、嗯、 对。那在学校当中掌握一些就除了自己的本专业包括跟专业相关的一些实践之外，江山也是参与到了学校广播台的这个也算是一个社团组织当中、 嗯、 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校园生活吗？ 嗯，校园生活呀 ，OK， 没问题啊。其实，在学校呢，我其实经常在调频台做一些广播类的节目。 什么类型的呢？ 我个人喜欢做一些旅游类型的。 哎呦，我也喜欢做旅游类型的节目。 环球文化型的那种，哎，其实也不是那种旅游推荐，其实更倾向于一种 生活方式的分享。 旅游地文化，或者说、嗯，当然文化还包括了美食文化， 是是很多很多哦。 就是会有文化方方面面的这方面的介绍，然后也是希望跟大家。除去咱们去玩之外，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吧。 嗯，那有借助自己的节目推荐一下自己的自家歌手吗？自家艺人？ 哎呀，可以考虑一下。 对，问问哈，你喜欢去哪玩？特别是咱们最后的这个十强的比赛嘛，再过几天就要最终决出了、 嗯。 已经拿过一次冠军了，这次对这次的冠军有没有势在必得？ 嗯，也没有。其实我这次参加比赛，就很多人想问哈，为什么？13年拿了冠军，今年还要参加比赛，其实是因为完全是因为我刚回来，就是告诉因为 刚从部队回来， 对，刚从部队回来，我这么多年，反正在首师大，在音乐学院有太多就是帮助我的人，然后我相当于这两年去了部队之后就没有音讯了，然后我回来就是为了就告诉他们 回馈你们、 哎、我回来了， 我亮个相，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而且这个军队的生活让我们的声音变了，有没有发生变化，你们听听看，对不对，是那个感觉， 对对对，就是主要是为了就是、啊感谢他们，回馈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我回来了，谢谢他们一直都在。 他这是应该是一个回来之后的再度绽放，光荣绽放。 是，而且你能感觉到说说感谢的时候，其实眼眶有稍稍含泪的一点感觉。有很多的故事要讲哈，我们当然还是要借助一首歌曲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一莫要展示出自己看家的本领了，带来一首《马伊拉变奏曲》。 这个是用美声的方式演唱，欢迎。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 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世界学生日大型主题直播。我们，您同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的大型直播当中，做客北京青年广播的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十佳歌手郭一墨，他是2015级音乐学院表演班的一名学生啊，本来就是本专业，今天呢也来了之后要展示自己的看家本领，唱歌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啊，马伊拉变奏曲。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说很难。 这个是经常唱的歌曲吗？一墨，还是你喜欢的歌曲？ 嗯，是我喜欢的歌曲。 喜欢的歌曲， 对、 我们来听听看吧，一墨喜欢的这首马伊拉变奏曲。 谢谢，非常非常动听的演唱，花腔女高音最真实的部分表现出来了， 是，这是最展示自己实力的一个部分了哈，非常的感谢今天易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现哈， 是，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哈，这里是 FM 九八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今天我们全天多档的节目将聚集校园的美好生活进行可视化的直播啊，也是谢谢我们刚刚精彩的演唱易墨以及乔山的分享，江山的分享，乔山的分享， 乔江山， 江的分享， 郭一墨和乔江山，这是两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刚刚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人不停的在表扬你们，而且在一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涨了很多粉，真的很感谢你， 谢谢你。 是两位清新可爱的同学们是在直播间当中，而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位孙晨瑞同学是在遥远的英国跟我们介绍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青春。稍后的时段将会有更多我们亮相，也请您继续跟我们一起相遇在北京青年广播，释放青春， 激情我们。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里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但回忆冲过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剩下诺言放纵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些年买了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几无聊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人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少年，低的苦逼，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